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今日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新闻就是国泰大裁员，这个是意料中事。这个港龙国泰收购了这个港龙，国泰港龙就宣布停止运作，喂，都几十年历史嘅。当然，而家睇到啊呢、这个咁嘅疫情，到而家都未搞得掂，全世界都断晒链咁样，系嘛？航空业啊，梗系首当其冲啦，系咪？咁但系你立法会嗰啲即系有工会嘅啊，包括呢个工策党、工联会，系咪？工党。或者立法會嗰啲所謂強調自己係維護基層利益嘅呢啲咁嘅立法會議員，即係而家呢啲咁嘅臨立會嘅呢啲咁嘅橡皮圖章，係咪？佢哋做咗啲咩咧？行出嚟咪開個記者會咯，係咪？或者發表個聲明咯，係咁多咯，係咪？你實際上可以幫到呢一啲即係被解僱嘅呢幾千人，係咪？你幫到佢咩咧？幫唔到嘅，係咪？所以而家個立法會，基本上就是垃圾呢个林立会，系咪？根本就唔系一个议会，根本就唔系一个立法机关。而家连一个制衡政府嘅最微小嘅力量，唔好话制衡，你喺个议会里边提一啲口头质询，系咪？要佢回答，跟住通过嗰个对答嘅过程，去凸显咗啲问题，系咪？或者凸显呢个政府在施政上面的一些不堪，是吗？现在连这个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嘛，是吗？你说啊，我以政府为敌，我下下我就起杠同他吵，这样是吗？那你都要喂言必有据先得的。你好像邝俊宇这样，我哋扮晒黄毓民，因为指着闹他哋冇用，他闹返你的嘛，现在是最紧要讲嘢嘅内容嘛，是吗？讲啲咩嘢先，你闹啲咩嘢先，你话俾我听。而家可以讲系成个政治架构里边最腐败噶啦，有史以来，系咪？无论政府同埋呢个所谓议会，都系有史以来最不堪，系咪？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好清楚，基本法亦都系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系咪？呢个系中英谈判嘅结果嚟嘅。香港嘅行政立法机关系点样运作咧？系咪？系啲咩嘢嚟嘅咧？在整个政治体制里面来讲，你现在说没有三权分立，但它是两种权力来的嘛，是不是？是分开的嘛，是吧？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现在行政机关不向立法机关负责，也许这个不是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又不是由选举产生。你話基本法唔係咁講，大陸基本法就是、當時就體現咗中英聯合聲明。喂，中英聯合聲明係講明有中國份噶嘛，大佬係嘛？你唔可以喂話聯合聲明係歷史嘅文件，但係當你自己有需要嘅時候，就話人哋違反聯合聲明，係咪？呢一個政治體制喺中英談判裏邊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一環嚟嘅，就我頭先嗰兩句説話，係嘛？法院就獨立審判啦，嚇，嗰個唔講啦，而家講緊行政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而家係行政機關就不向呢個所謂立法機關負責，係咪？而立法機關 不是由选举产生，是由中国共产党委任，是吧？而且个任期至少一年。喂，呢个系实际情况就系咁啊嘛。成部基本法就系已经可以抌落垃圾桶噶啦，系嘛？咁你话呢个行政机关同立法所谓立法机关系咪有史以来最不堪？系嘛？你系简直喂系羞辱紧香港人啊嘛，系嘛？行政机关不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不是由选举产生，系嘛？喂，立法机关嗰个职权职能喺基本法写得好清楚噶嘛？归纳嚟讲系几种权力噶嘛？第一个就系立法，嗱，虽然佢唔可以提一啲即系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啊，或者同政制有关嘅呢个所谓动议或者呢个议案或者法案，但系佢都可以提，不过要分组投票同埋受基本法74条所限制，系咪？咁我哋当年争取民主嘅时候，就成日希望能够修改基本法，你一定要将呢一个立法机关嘅所谓立法权，系咪？即系确立落嚟，就唔系喂你提私人条例草案要受74条嘅规范，跟住仲要分组投票，呢个系我哋极力反对嘅，民主派都反对噶嘛，系咪啊？你睇翻呢班咁嘅民主党、公民党过去喺议会嘅言论，讲到分组投票嘅时候，佢哋咩立场先？包括汤家骅呢个契弟，系咪？而家唔系喎，跳，而家系咩啊？喂，共产党委任嘅议会你入去做系咪？跟住你话要守自议会专线，而家你话要合乎比例，唔好送头，咁系咪扑街嚟嘅咧？呢班，请问呢班唔系扑街，点样先叫扑街咧？请问系咪？点解冇人提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但系唔提得咩？自己唔系由选举产生噶嘛？而家喺立法机关里边系咪啊？立法权好紧要嘅，但系嗰个立法权系残缺不全，而家更结呢、这个林立会，你仲有咩立法权啊？第二个就系预算权。曾几何时，啲泛民主派哇义正辞严话我呢个初选即系35+，我可以否决呢个财政预算案，然后对政府咧就会作有力嘅监督同埋制衡啦。咁样而家否条毛啊？而家啊？你初选打锣打鼓好巴闭，咁而家点呢？林立会，你点样否决财政预算案嚟噶？你得个廿丁友系咪？讲大话系咪？而家就话要合乎比例，咩叫合乎比例咧？噏乜春咧？你胡志伟喺度系咪？合乎比例就系今日。大家啊，幾個人揾個牌追住呢個李家超行，咁一路就喺度李家超無恥，咁叫合乎比例啦，係咪？好過咧就喺議會裏邊嚇同佢肢體衝突啊，掟嘢係咪？除咗立法權、預算權係咪？仲有嘅就質詢權。我頭先講咗啦，你而家連口頭質詢都搞到鬼五馬六，係咪？是呢几种嘅啫嘛，系咪？你立法权勉强嚟讲啊，我啲法案要经过立法会二读、三读、首读、二读、三读通过噶嘛，咁我咪等于有立法权咯。咁但系成个议会嘅组成架构、政府嘅法例提出嘅法例系冇可能唔通过噶嘛，系咪？我哋当年打拉布就系要佢唔通过啊嘛，就系用喺议事规则容许嘅范围底下，系咪？用拉布嘅方式就唔系好似而家佢哋响中，哇！你搞到立法会流会，你好巴闭咩？系咪？你搞到立法會流會，代表你抗爭成功啊，係咪？所以呢班人係極為無恥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除咗呢班偽民主派無恥之外，呢班建制派更加無恥，係咪？你坐喺度同個政府扶同為惡，狼狽為奸，係咪？跟住而家仲有，你睇佢哋啲嘴臉就係、是，因為後面有個共產黨啊嘛，你明唔明啊？佢而家好巴閉嘅，喂！你1997年7月1日開始，係咪？即係到呢、這、一個即係2017年呢20年，喂，都仲相對即係喂比較檢點，係咪？而家唔係，而家同個政府狼狽為奸，欺壓我哋香港人，係咪？咁然後你民主派喺個議會裏邊，係咪？ 你啲所謂偽民主派呢個所謂議會裏邊，呢個林立會裏邊，你發揮到啲咩作用？你話俾我聽，係咪？建制派又唔驚你，政府又睬你到傻，係咪？林鄭月娥話：我嗰個短問短答嚟立法會冇意義嘅，因為就你哋班契弟又會鬧我嘅，咁啊嘥氣，即係入嚟俾你侮辱，係咪？嗰、那個施政報告話延期就延期，係咪？為咗要賴呢個習近平屎忽，咁你就延期，係咪？跟住就捧深圳就踩香港，係咪？戰到無倫，個政府係同個建制派狼狽為奸，不斷去打壓香港人，不斷將香港變成一個即係呢個將香港推落一個危險嘅深淵，係咪？跟住成日講嘢言不及義，而你呢班建制派，你是政府的幫兇，是共產黨的奴才的奴才，是吧？但是更加不幸的就是，這些過去我們支持過，或者很多香港人投票給他的，這班所謂民主派，竟然被這個政府，是吧？還有這個建制派，是吧？即是更加不堪。更加不堪的意思就是，我們對你有期待嘛，我們對個政府沒有期待的嘛，是吧？我哋對呢一個建制派冇期待噶嘛，係嘛？香港人對建制派、對政府都冇期待噶嘛，但係對你呢班咁嘅所謂反對派、所謂民主派，佢有期待噶嘛？但係你嘅所作所為係令到香港人非常之失望，所以無論係政府呢一個立法機關，係嘛？佢哋而家嗰個所作所為，其實你係公然係嘛？赤裸裸地侮辱緊香港人，唔係淨係侮辱智慧，係侮辱緊香港人，係咪？令到香港不斷沉淪。喂，建制派或者林鄭月娥係咪呢一個咁嘅萬惡嘅政府，佢擺明居馬就喺度作惡噶嘛，係咪？成日話我民心無愧啊，唉！但係你講嘅嘢，你做嘅嘢，唔係你話一句民心無愧。香港人又認為你真係無愧嘅，係咪？香港人係認為你係應該落地獄嘅，咁啊，呢個政府係應該被推翻，咁啊，呢個議會係廢嘅，呢班民主派係更加不堪，咁啊，所以台長今日嗰篇文寫得好嘅，啊，即係，所以我就要將嗰篇文聲演一下，大家就幫我哋廣傳啊，即係。幫我哋分享，等佢篇文多啲人可以睇到，係咪？因為呢啲文章咧，你唔會喺眾新聞度睇到，你唔會喺立場新聞度睇到，更加唔會喺 D100裏邊聽到，係咪？係冇可能嘅，係咪？即係最近 D100 我都覺得好好笑嘅，佢有啲 KOL 就撐呢個 Donald Trump 啊，然後佢個老細阿鄭經翰咧，我寫一篇好長嘅文章，就臭罵呢個 Donald Trump 係咪？咁佢左膠嚟㗎嘛，係咪？即係鄭經翰成日話話基層，佢話自己係咪？佢呢啲有錢嘅左膠㗎嘛。咁無論點都好，係咪？我哋都係旗幟鮮明，義無反顧，站在抗爭者這一邊。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